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长江日报发表，今年高考钉子户梁石将参加他的第21次高考了，这是他的执念和信仰。 他说啊，上大学是一生的追求的事业，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攒钱买一栋房，我不能花一辈子的时间考个好大学呢？从2006年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开始，梁实就成为了许多成都市民熟悉的高考名人。有的时候啊，他过马路都能碰到公交车司机打开窗户说，梁实你慢慢走哈，还有人在他吃饭的时候过来问他要签名，要带回去给孩子励志。那对于这样的高考钉子户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明天的阳光说，向梁实同志致敬，一是矢志不渝的学习精神可敬，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实现大学梦，三是用知识武装头脑，是人生最值得做的一件大事儿。田野老牛说，我要是梁实，我会向世人证明自己，我不是高考钉子户，我是高考达人。高龄考生梁实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知识也要不断更新。梦想有多高你就站得有多高，人生那一大目标不偏不离，大胆地去实现它。高考也是人生的转折点，机遇不会站在原地等你，多去和他汇合，抓住机遇就等于抓住了成功的金钥匙。继续刷新微博。中国青年报发表，近日浙江庆元的一位男子呢突发癫痫倒地不起，医生叶青赶紧上前急救，并且将装有万元现金的钱包交给了身旁的一个孩子保管。可是当他回来呢，看包的孩子已经走开了，而钱包里呢只剩下2000块了。叶青说，钱可以再赚，生命不能重来。那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Villain 说，为医生的行为点赞，但是心里也不是滋味，责任呢，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破案吧。仍然一笑说，医者仁心，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救人一命感恩终生。虽然说丢了8000块钱，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医者的社会正能量远远超过了这8000块。钱可以再挣，但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金钱有价，生命无价，为医者鼓掌。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969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心感觉。

失去感觉，算了就算了，结果别去管它，爱了就爱了，别再自我惩罚，做了就做了，结果别去管它。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无数中华瑰宝。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Yo adoro a Beijing.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 Мне Пекин очень хорош, пасан красиво. Мне Пекин радуется.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挖掘地情资源，展示地域文化，存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969智说北京，主持人李想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欢迎收听969智说北京，我是主持人李想。今天的智说北京，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北京人为何喜欢吃素。咱可不是吃素的，北京这句老话的意思是，我不是懦弱的人，你别招惹我。为什么吃素会和懦弱联系起来？老北京究竟是怎样吃素的？中国素食源远流长，春秋就已经非常普遍。古人祭祀时为表达尊重，非素食不可。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它在本土并不绝对要求素食，但梁武帝一指令下，素食遂成为中国大乘佛门的基本生活规范，这极大地推动了素食的发展。到唐代，宫廷素菜已达相当高的水准，然而当时平民饮食水平不高，主食之外几无副食。五代期间，幽州等地被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占据，宋王朝旅途恢复始终未能成功。数百年的对峙，老北京与中原的生活方式产生差异。邯郸、金时期，北京人生活方式近于北方游牧民族，以肉为主要副食，蔬菜较少。而此时所谓南人，也普遍以蔬菜为副食。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一背景让吃素有了戏谑的含义。北京人大规模食用蔬菜始于明代，特别是大白菜的引入成了冬季的当家菜。明中后期，玉米被广泛引种，它成熟快，收割后离冬季尚有几十天，恰好能种一茬白菜。种植白菜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给农民带来更多收益，所以很快得到了推广。为保存白菜，老北京人开始制作酸菜。不过明代的酸菜是先将白菜晒干，再加盐腌制，滋味略差。到清代，水渍法渐成主流，成品与今天食用的酸菜几无二致。虽然嘴上说不吃素，但事实上老北京很注重吃素。据统计，民国后期北京10000多家餐馆，其中700多家专门提供素食，占全部餐饮业的7%。如此高的普及率，原因有三。一是与宗教信仰相关，即使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普通人，每年祭祀祖先许愿上香期间，他们也只能吃素。二是人们养生保健意识增强。三是肉食太贵，素食滋味饥渴乱真，相对便宜，自然成为首选。 老北京素食分宫廷素食、寺院素食和民间素食三种，从做法上分也是三种，即卷货、卤货和炸货。卷货是用油皮包馅烧制而成，以香菇等为主，滋味悠长。卤货以面筋等为主，重视口感。炸货则需过油，用来模仿肉菜，饥渴乱真。传统北京素菜脱胎于鲁菜，对基本功能要求很高，制作繁复，用料讲究，有的菜光处理备料就需一周，这使其很难放下身段，原汁原味地走入寻常百姓家。在今天，随着人造肉的普及，化学合成香料已能仿造各种肉菜的味道，且成本极低，在他们的冲击下，北京素菜生存空间正不断被压缩，加上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今天北京素菜传统技艺后继乏人。如何保护好老北京素菜，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市方志馆与经典九六九携手诚意出品的九六九志说北京。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的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在那里对话历史，阅读未来。九六九志说北京，我是李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清楚，哭的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

车舞飞扬。 时常开车在路上，相信很多人都会遵守交通规则，而且在导航的提醒下，我们都会在一些有摄像头的地方提前减速行驶。但是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会分神，等到通过测速路口的时候，导航会提示超速通过，于是我们就在等着罚单信息吧，但是短信却迟迟没来，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来先了解一下高速路上或者是普通道路的一些测速方式，主要有流动测速、定点测速和区间测速三种。区间测速在高速路上比较常见，通过计算车子通过某一段距离的时间来判断车子是否超速，而定点测速就是车子通过某个地方的瞬时速度。虽然我国规定高速公路上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20公里，而其他路段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定最高时速，但是测速仪在测速的时候都会留有10%左右的空间误差，所以如果限速每小时60公里，如果我们不小心开到了65公里，一般都不会算是超速行驶的。警员99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虽然超速了但不会被处罚，但是平时生活中还是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学会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被扣分罚款。 觉得忘了我也不错。 方向。

就那样年复一年地奋斗着。今年九十九，我是亚威，得来不易的小长假，要不要好好放松一下呢？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